这样就白头到老，最好从下一秒。 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错？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却自己都爱你。爱是你有爱是你，你爱是有我，爱是有你，请你原谅我的错。 Say a little something my babeThank you. quand tu seras déjà of you and I. Je ne sais pas quoi au lieu. C'est quelque chose que je n'aurais jamais imaginé.

把往日笑与泪勾起，忽然心痛得无法再压抑，原来从未忘记。Everything. You are my only link. a crazy thing, like snow falling in spring. You know, every morning when I hear the birds start singing,

珍惜这一次的旅途，我能够感到很失望，可是我还拥有回忆的天堂。 You packed in the morning night, stared up the window night, struck over something to say. You left in the rain without closing the door. I didn't stand in your way. Now I miss you more than I missed you before. And now where I find comfort, God knows, 'cause you left me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Left me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Now almost every morning I stare up the window and I think about where you might be. I've written you letters that I'd like to send, if you would just send one to me. 'Cause I need you more than I needed before. And I'm where I find comfort, God knows, 'cause you 是北京时间13:00，吃过午饭了，不要马上就工作，给自己的胃一个休息的时间吧。我是潘玮柏，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家政查，家政服务员网上调查工具，微信搜索公众号家政查，查身份，查健康，查资质，查诚信，信息真实，方便可靠，享受家政服务，保障家庭安全。先上家政查。 我家有一台一辈子不用换滤网的净化器，老人和孩子都可以享受干净的呼吸。 一辈子不用换滤网的净化器。 我家有一台一辈子不用换滤网的净化器，老人和孩子都能享受干净的呼吸。 为什么？ 百度搜索天空雾霾6021-9900。 这个冬天怎么玩？ 丰台旅游委邀您来南宫热带雨林中泡温泉，五洲植物乐园里追蝴蝶，儿童主题庄园中欢乐多，冰雪乐园上嗨翻天，快来惊喜王所体验不一样的冬天。 听听资讯，听听歌 FM96.9 24小时广告垂询电话0105175-2200 5175-2200。 哟，

任性。 难道要继续发短途？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不知哪日才能够 至于，既然注定。

承认吧，是自己太傻。哦，竟然为你梳直我的长发，不见任何变化，天真的准时回家。 山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用热食调味品，偷偷的看着你，偷偷的隐藏着自己。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 的绝望装得很风趣，我就像一颗洋葱，永远是配角戏。多希望能与你有一秒专属。 分开了。